啊，垂头丧气。后来呢，我们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就问他都怎么治的，治疗也在理。后来得知，在常年吃一种啊所谓的秘方啊，管他原来卧床大便燥结的跑肚方啊，就是现在的老百姓常用的那些治便秘的野方子啊，喝大黄水，喝番泻叶的。好汉扛不住三坡稀屎，是吧？那是好汉都得给拉倒了，拉垮了。病人你天天让他拉稀，把元气泄得空空的，关不上门，我说他拿啥填固脑髓，拿啥恢复身体状况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医生是治病救人的。但是现在就往往有些人呢，打着什么高科技啊，祖传秘方是吧，偏方大全是吧，弄的竟是一些给病人放水的方子，是不是啊？你需要补元气，结果呢，一些错误方法的使用却在放气啊，放气，是不是啊？你包括给那高血压病的人喝盐水啊，多可怕呀，是吧？给那个血虚便秘的人吃泻药，是吧？给那肠道功能紊乱的人还在乱用抗生素，给类风湿的人不停的加用激素的量，啊，那个结果不堪设想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病之轻重，啊，一个是不要听医生的一面之词。二一个呢，不要单纯凭你现今的单纯感受，说那怎么办？好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对自己的一个客观的认识，对疾病状况的一个科学客观的分析，那对于疾病的后天作用是非常强大的，是不是啊？糖尿病病人血糖老是高，是吧？找原因呢，三个原因。是吧？吃饭、运动、心情，哪儿错了？哦，哪儿错了改哪儿，是吧？结果呢，全是按一招吃药，错了不改，接着用药，好了，用再多的药也降不下来，是不是？为啥呀？因为病因还在。一个因为长时间思虑、情志烦躁、心理不平衡、心理过度悲观的人，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，你不让他吃东西，你还得让他拼命运动，那这个人就会消耗殆尽。血糖是高的，是吧？但是人体呢，已经接近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感觉是第一位的，数字是第二位的，二者结合科学分析，是吧？感觉好了，慢慢的数值在正常了，你就可以减药停药了，对不对？反过来呢，是吧？天天休克，天天晕倒，就算数值准确，你敢停药？哎，你停药命都没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呢，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啊。那么中风的防治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中风康复八法，是吧？第一个阶段叫脑神经功能恢复疗法，啊，我给大家总结的是两个方法，一个在头上，一个在脚上。头上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坚持晨起醒脑三式，加之百会穴的按摩，啊，说到这百会穴的按摩，又得从这个中医经络学角度来强调啊，高血压能按不啊？一定得按，是吧？说高血压病按了按百会，能把血压按高不啊？就算高了，也不是你按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百会穴叫升中有降，降中有升，是开窍的作用，是吧？是开窍的作用。 你家烧开水呢，水开了，你把锅打开了，结果呢水扑出来把煤气浇灭了，你说你能赖开锅这个人吗？对不对？水开了如果不开锅，不把锅盖打开，反而会扑出水把锅弄灭，而你把锅打开了，水还是扑出来了灭了，不是把锅盖打开人的错，而是那水装的太多了，你不开锅扑出水会更多。所以啊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哎，这就是做人的道理，是吧？说你这人呢，做好事儿，你别管别人怎么说，只要你知道它是好事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你做这好事被别人误解了，你就偏去做坏事，那就会教坏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啊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他说这点伤害没事，是吧？那么积少成多。今天抽根烟啊，抽烟的时候再喝点酒，两个一叠加，再什么呢，再吃点什么过咸的过辣的，完了之后呢酒足饭饱，你再嚎两嗓子，得你不得脑出血谁得呀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养生是什么呀？养生不是治病啊，现在好多人把养生当成治病啊，这个都是广告惹的祸啊。养生不是治病，养生是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啊，是一个积累。养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养生是一个打太极拳，是吧？现在好多人打太极拳啊，我还真不建议你打，因为你那不是太极拳，你那叫太极舞蹈，是吧？太极舞蹈会姿势不会用气的人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，还会练出关节炎来，是吧？而真正的养生的太极拳是什么呢？叫顺应，因师利导，顺着规律去办事儿，啊，这就是养生的规则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中风病人在康复期间心不要急，啊，你急什么？你有能力别得呀，是吧？你得上了，你就要知道这个病好的慢，犯的快，所以说就要一步一个脚窝，是吧？把它防好，把它康复好，是吧？你康复的可快了，仨月恢复正常了，半年又复发了，那你还不如不恢复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啊，老人劝孩子常说啊，有心栽花无心带，那个花是不能结果的。所以养生就和栽花种树一样，是吧？你不要空得其名，而要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享受快乐，收获成果，这才是养生啊。中风康复八法第一阶段叫脑髓填固期，不是治，是在填固脑髓的滋养，是在上下经络的贯通，头上百会，足下涌泉，涌泉可以按，也可以呢在泡脚的时候放个玻璃球啊，或者小石块啊，放在木盆底下搁脚踩，哎，来采纳啊，都可以啊。那么头上还有一个脑络疏通，以指代疏的脑络疏通法。那么在脚上就是大脚趾脑神经反射区的推按法，是不是啊？包括呀，可以的捡点那小鹅卵石，小鹅卵石小的啊，蚕豆那么大的啊，不要太大，把它装到一个棉布袋子里，地板上呢铺上一个什么呢，哎，小被儿或者褥子或者垫子，把这个鹅卵石装到小平布袋子里啊，一层几个就可以了啊，几十个平铺了，人在上面踩一踩啊，踩踏这个疗法，这样的上下的一个畅通是中风康复八法的第一个阶段，也是脑髓的贯通的阶段，是吧？而第二个阶段的肢体功能恢复是对五官和五体的调节，第三个阶段防复发，防止躁中风的原因出现，